锵锵三人行，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这个两位嘉宾，咱们先女士优先啊，在见着她呢，咱们就不是神马都是浮云了，是神马都是浮尘。这是著名的作家，女作家，这个崔曼丽啊，这个写浮尘呐、流离时代啊，这终于肯到我们节目里来。本来呢是要聊另一个话题的，对吧？但是呢，今天碰到了一个比较突发的新闻，紧急的情况。所以呢，还要请我们新京报的社长，我们这个戴自耕，我听你的名字跟农民利益，自耕农嘛， 对， 这很有关系啊。 自力更生不是自耕农， 那不是自耕农， 自力更生。 今天要请你讲讲这个农民们的，其实是挺不幸的一个事情。这个戴社长，我觉得这个新闻呢，突然间今天呢，那么多的人这个关心呢，他这个紧急的程度啊，以至于啊，我都不是太清楚这个详情。所以啊，咱们这个资深记者戴社长，你来报道一下。 对。 这件乐清的把这个老村长碾死的， 对，那个因为这个悲惨的事情，首先就25号，就这个月25号的时候呢，早上大概9:30，一辆挂着安徽牌照的工程车，把一个当时浙江温州市乐清县蒲圻镇寨桥村的那个村委会主任钱云慧压在了车底下。 你看这照片了吗？ 对， 我刚才 很惨， 这 个脖子头颅快掉下来了， 并且 那个手伸向前方，后面是跪着的。 这像是有意压的还是无意压？ 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这个照片通过微博发到网上之后，那就全国舆论打滑，也可以说应该是形成了一个热潮。就是像不仅是我们新闻人、文化人各方面的人都在评价，因为成了好多的好多这个想象空间，或者是这事情本身有好多猜测的东西。这到底刚才像文涛讲的，到底是谋杀还是交通事故？但是呢，当时当地政府一出来的时候，就乐清公安讲，就是这是一个交通肇事案。但是呢，钱云慧这个人有好多的原来有好多的故事在前面。他为了维护当地他的村里头的那个农民的土地或者农民的利益，坚持了6年，3次进监狱，给关了，刚刚放出来就死在这个错人之下。所以说呢，好多人媒体也好，还有其他的知识界也好，觉得这事情觉得怎么回事呢？这么巧呢？为什么会这么巧合？这个巧合就给了人好多的。 哎呦，我是看见，要不说咱们不明真相啊？ 对， 你要不明真相，你要相信这个微博呀。那有的微博上那个猜测啊，那就是血呼斯拉呀。说是给一群人摁住，这个老村长给一群人摁在车轮底下，就这么压。 对。 但是这个， 我觉得呢，可能性就是我现在讲啊，因为作为新闻人嘛，实事求是，包括我的记者在前方，他们觉得呢，可能就是真正的谋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最后结论还没出来了，我不能这个我在这里讲一下，不能代表什么官方的一些观点，但我真的谋杀性不是很大。 但是他是这样，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啊，而且那个你们的编导说，如果胆子小就不用看啊。但是我确实看了，我觉得非常悲惨的一张照片，看不见那个人的身体，就像戴社长说的，手是伸向前方，然后那个脸是侧着贴在那个泥土之上的。所以他就是说，如果是交通事故，那个车轮之巨大，完全不是我们日常看的小车轮，非常巨大的一个车轮，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以这样的姿势贴在那个车轮之下？那如果不是是交通事故的话，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证明？ 这小说家言很厉害、 曼丽讲的话是也是因为现在受不了怀疑的原因，真的好在呢，昨天温州市市委领导已经出来讲话了，就是说呢，就是原来定的交通肇事案呢，就是又需要进一步的认证，同时启动2套方案，就是一个是刑事方面的调查，一个呢就那个交通肇事的调查。第二呢就是说，对那个相关的那个一旦查明了之后有责任的就严惩不贷。第三个呢就是说，所有的调查的经过过程向媒体公开，就起码的态度还是不错，大家能接受了这个起码的他的表态。 好像是感觉他们那个村的村民呐、对这个村长都挺有感情的。 是。正是因为有感情，所以说呢，村长死了之后，大家就闹。 也是因为这么闹，所以说呢，当地的公安把有关领头闹事的人抓了好几个，这样把事情就不断的扩大了，是这回事。 所以你看啊，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事儿啊，都是故事背后套故事，就是他这个，而且呢，比如说。如果仅仅是个交通肇事，那么就是交通肇事，就是交通肇事。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只是个交通肇事呢，怎么会引起这么大？ 对， 引起这么大又是跟拆迁有关系。 对， 你看这个后头，就是说这人生气啊，他不是偶然的，他不是。 而且讲到他用六年的时间三次进监狱，而且这次又刚刚放出来，就遇到这个事故，所以确实我觉得 就好多的想象空间在那里。我不是想象空间，就好多怀疑的空间、猜想的空间。但是呢，有关部门又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挑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就这样的话，一下子把群众的东西。 我看你刚才还在说，今天都看了一篇这个新华什么 新华时评，对，都讲到了，就是说不要简单的拿不明真相，那就告诉群众真相是什么，不就可以了吗？包括这真相背后，像你刚才文道讲的，这拆迁到底什么原因？因为一个电厂有他900亩土地，那村民又捍卫他的土地的利益，原因的经症结可能也就这个地方。 还有拆迁。咱们这个曼丽啊，这个很有才的女作家啊，能写书法。 对， 我上次听她讲一个事儿啊，讲一个字儿，我就挺有感触。就说这个新闻啊，你看我听的前半截儿，我还挺受吸引，我觉得哎呦这是一个什么？但是你一说到拆，好像是个中国人就全明白了，就好像都不无需乎多问，是吗？ 对，我是因为要参加一个书法展，这个书法展它是要讲说汉字的书写和今天中国的关系，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写一个拆。为什么要写这个字？一个，这是唯一一个真的用毛笔在反复被书写的一个汉字， 这是中国书法现在写的最多的 写的最多的一个字， 而且是壁画的形式都写在墙上。 对，第二一个就是全国人民一看这个字全部都能理解，就是这个地方马上要面临着旧的要被拆掉，新的要被重建，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今天中国最有权力的一个字，也是和传统艺术最紧密相关的一个字。 你把它跟艺术，这是什么后现代艺术？跟艺术都有关系。 现在你们可能也知道，就国务院现在在征求第二稿呢，就是说拆迁管理条例。 对 这个问题呢，大家也有好多的议论。是拆迁，原来网上有人讲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比如说没有我们这么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呢？就余建荣那些，就关于拆迁呢，除了官司面比较大，包括我们现在搞的所谓的拆迁的，即使好的典型也有问题。就是你把一个农民放到那个拆迁走了之后，放到一个10公里以外的地方，让他是他住上了楼房，也西郊上田了。脱离了土地，但是他还要跑回去十几里路坐公共车去种地，这样的事情还是有。所以说，就是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土地拆迁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吧，是下一阶段中国特别是农村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你刚才讲到这个余建荣，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算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吧。 对。 今年这个新周刊还给他颁了一个奖。 对。 那颁奖的时候呢，这个易中天，容我引用他一句话， 他 上去去领奖。他说因为余建荣引起的那个事儿，就是有人质问他，就说没有拆迁你们这帮知识分子 吃什么。 然后易中天说，我想了又想，我最后明白，我们知识分子啊吃的是纳税人的。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曼丽，你是老写这个职场小说，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农村的这个情况了解比较少。 我确实，因为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我对农村确实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农村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关系啊，非常紧密。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大量的农民因为拆迁或者怎么样，来到城市当中，就是你日常当中也会接触到他们，所以有时候你也觉得。好像我们身在城市，但其实和乡村又紧密相关。包括我们的文学作品，我们的电影，也有大量反映这种乡村题材的。 咱们这电影和小说我很少见到有什么反映拆迁题材的，有吗？ 几乎没有。 哎， 几乎 没有。 也有一些电影，像苹果什么的 啊， 这个不就是农民工进城吗？ 对， 包括那个老什么害死猫什么的。 对，还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个农民工文学，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开始写小说，写的也很好。还有一些这样的他们的杂志也是销量非常之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种生活啊，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来看，是农民进城或者城市人的生活，最后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有一些基本的层面是相通的，比方说我们要面对法律，要面对每个人生存的所谓的经济条件，最后要面对一个精神生活，最后还有面对就是说我们是否活得符合我们自然的一些东西。像戴市长刚才说，一个人上从把脚上的泥洗干净了，住在10公里之外的洋楼里，然后要坐公交车回去种地，我觉得他其实违背一些，就他违背一个自然的生活习惯，最后就会违背什么？违背人性。 这个是啊，我也是听家在农村的很多朋友啊讲，我觉得这个情况也很错乱，就是等于拆迁呢，实际上写也连根缠起了他们祖祖辈辈的一种生活劳动的方式。你知道现在有的我的朋友家里在农村的，他全村人不干活了，因为拆迁还赔了点钱嘛，就天天喝酒啊，打麻将啊。 这个你讲的是大城市边上的一些东西， 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比如说北京， 对， 望京那些地方，大兴等等，包括那个广州我们住的杨继村那些地方，那个地方的拆迁补偿就比较高，一个人之后可能他不仅拿到了钱，还拿到了房。但是普通的那些农村里头的那些农民的拆迁可没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就是说他原来补偿一个电厂，就越南电厂，越是那个南越的越啊，五越的越，不是那个越南，就是补偿的话是600万，900亩地板好像征用他们给600万的补偿。后来通过他们村民不懈的努力，反复的去求啊，去折腾，给了1100万，现在又给到了800万，但是村民还是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村里面有2000号人。 那就平均一个人可以拿到 就但一亩地大概折合下来大概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但是你想一想，这个地如果给到城市建设里头，可能就是300万，甚至几十万、上100万的价格都有，所以农民心里都不平衡。你把我的地拿走了之后，但是我以后怎么生活呢？有块地起码一个希望嘛，对不对？人家说多收3-5斗的话还能活下去，那现在就没有希望了。农民就我这个像你刚才讲的，那就是大城市边上的那些所谓的拆迁的，那游手好闲了，最后就这个生活就到了其他的县，读什么其他我就不搞了。 对， 但是这帮基层的话，就是我们真正的农村里头那帮农民的拆迁，其实的日子并不好过的。 是他这个，不是文涛，你刚才讲听起来像一个喜剧啊，大家发财了，天天打麻将，然后戴市长讲的这个是一个悲剧，而且这个悲剧今天还在上演，就是大家都还在议论，还没有一个结果。但是我听起来，我觉得，悲剧和喜剧之间似乎差别并不大。就是人的生活一旦被强行安排之后，像戴市长说的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果啊，大家还在追寻。像你说的，有了一个好的结果，但这个好的结果，我不相信一个人每天打麻将喝酒是一种幸福。就是怎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而这个好的生活，被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种需要重建之后，是否给到钱、给到补偿，这个重建就结束了？谁来对重建的生活负责？如果我们比如说在拆迁之后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重建的生活，那谁来为这个，谁来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麦里讲的有道理，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呢，城市化是一个趋势，毕竟中国目前城市化的率还是比较低，就城市化的过程中怎么能保证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合理的体现，这是关键。你有建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又跟人家土地所有者 去协商，就利益大家能合理。 你不也是浙江人吗？ 是， 你也浙江人。 我们那边大量的征用土地啊，现在基本上像我们现在说是我老家那边也是农村的，他们已经又把决定把这改成了一个叫什么卫星城建设，所有的房子有可能全部推倒重来，另外给你借一个房子呢，就坐到那边去，把你的宅基地腾出来。因为我们国家有个政策，就是说增减挂钩，就是十八亿亩耕地是不能动的，这个国家是铁定的，因为为了保住我们十几亿人口的生计，这个是不能动的。那你如果能把多余的地，地方政府憋的法多出来的话，你可以用来建设。我举个例子，你这个县的耕地保护，打个比方是100万亩土地，那这100万亩土地你不能动，这是国家下的指令的红线。但是呢，如果你把宅基地，因为现在农村都是两层，像我们南方就两层楼、三层楼很好的吧，那你变成了高楼，我的同样的土地上原来是隔一幢房子，那现在可以保证十户人家去居住了，那这个地不就腾出来了吗？这个地腾出来之后，地方政府有权来处理，因为它是地方财政嘛，就这样就造成了这利益怎么来分割的问题。 就是你们家乡那儿，你也觉得是农民分的钱很少吗？说浙江都属于发达地， 是很少啊。就当个比方，我们那边一亩地能给你，但我们都可能比他那边要好一点，可能给你十万、二十万，但是比那个房地产的那个东西开发或者其他的一些建设用地的话，还是很便宜。 但是我不太懂啊，咱们就不了解。就这种十万、二十万是有商量还是没商量？就还是就是说给你这么多，就这么多。 那还是有商量的，还是比谈过的。没有的话就更低了，因为我们老的那个拆迁征地办法的话，因为土地是我们是国有的， 对， 就是没有任何人，最多就是宅基地也是集体所有，也不是归个人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地是国有所有制，这样导致了好多东西，你地上楼地上面的那些不动产都不算的，最多给个青苗补偿费，就是你的地值多少钱，就是农民或者所有者是没有议价的权利的，他吃一个补偿就行，就你这是几类地，三类地、一类地、四类地，那是多少钱？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那便宜的1万多块钱一亩，贵的就十几万、几十万一亩。 哎呦， 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呢，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有些时候把那个土地拿出去？那你一转手之后，你可以变几百万了卖给人家去了。那我这个土地卖给你，你再给我什么几万块钱？ 这账谁会算的？ 是。 我听戴市长这个意思，就是您觉得在这个城市化进程当中啊，这种重建您是很支持的，但是这个重建当中又有很多不平衡。 对。 那您觉得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不平衡，因为你们是新闻人啊，就是你们记者在前线啊，你们每天接触大量的这样的信息，这种不平衡当中，你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 今年以来那个拆迁的悲剧很多的了，像那个宜黄那个自焚呢，还有东海，我们那个原来新京报报的那个江苏东海的自焚，一个老军人，解放金门的，党金门的出生落实回来的，那个地也给征了，后来不是自己也烧死了吗？所以好多这样的悲剧特别多，就是说，所以说呢，可能国家呢，因为现在是我们有的是讲土地财政，像我知道的一个县，他的财政那个计划内的财政只有可能40个亿，他拆地那边的卖的地也有40个亿，这个40个亿他是可以自己支配的，他可以对财政那个计划内的财政，他要拿一半要交给国家，上交给国库的，但是这能有20个亿，相反这40多个亿的土地的开发的话，他是自己可以留下来的。当然，就如果你这个地拿了之后用于公共事业，对吧？那没问题。万一不用于公共事业，我拿去发工资了、买汽车了等等，也由得着你去那边搞。 对，问题是就到底用到哪儿，我们也是不明真相啊！不明真相，群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说呀，这个没有拆呀，就没有新拆哪呀？这个话，我觉得。从绝对事实的意义上讲也是没有错的，你说中国真叫就说这30年改革开放翻天辟地，就像他说的这个城市化，可是我现在觉得啊，什么事儿都像北京堵车，他这个几股劲儿啊 叫在叫在一起，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我这看手机短新闻，又说今年你说这个土地财政，哎，这个卖地的这个又创新高啊， 嗯， 又是就是说他没办法，在地方就，但是现在也有人说说最近不是说拆迁条例国家也在弄这个法吗？弄一个政策，但是他们也讲说要是什么咱们都按照这个老百姓高兴的来，那么这个经济杠杆接下来是什么问题？ 对， 就他这个整个地啊。成本就更高，成本更高，地上盖起来的这个物业乃至于房价，它一连串的都更高， 是， 可是你那头你又得打压这个限制这个房价，就是这个环环相扣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 就是个矛盾体，中国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啊，就是西方就是说信息都公开，各方面的利益都有表达的机会，就说你好，你这个房子现在我3万块钱拿了之后，肯定农民就亏了。那你300万拿了之后，那对我来讲就没有经济发展不起来了，对不对？没有人来买这个土地，那你农民 对， 那好，那我们就最后折中，那就30万行不行？就我希望有一个利益表达的一个平台，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不明真相应该改成让信息尽量的对称。大家都能够了解到，都能够知道，或者尽量的公开和透明。 是， 除了这个表达的有平台之外， 是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了解，因为你只有了解了，你才能达成理解。 是， 否则 我觉得田云慧这个他也是因为悲剧这么来的，他觉得临村那个地方30亩地卖了说1亿，那我这边的地为什么就不值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有个比较。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利益各方面的情况都讲明白了之后，是不是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那就不好说了，对吧？ 哎，我倒奇怪，真的，你们这个小说家都干嘛呢？怎么就很，我没什么人见过写这个火热的生活题材啊？这拆迁里头的故事啊，可太多了。 我曾经找过一个人，做过11年拆迁工作，他答应我提供一些素材。然后我时隔半年之后再联系他，他已经进去了。 进哪了？ 进监狱了。 哦，进监狱了。 因为土地进监狱的人太多了，这个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对，地方利益，恶劣。